调查员猫与石级，男律师魂穿猫身，萌宠悬疑，烧脑撒糖两不误。每周一部迷你番，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豆瓣阅读授权的多人有声剧《金牌调查员和他的白毛搭档》，作者魏西三，演播质地有声工作室。 你说的有道理，大家要记得订阅哟。 第六集， 吴样到咖啡厅点了杯热美式，在落地窗边找了个位置坐下，打开了笔记本电脑。按照吴一周的说法，如果他的原来主人是名律师，那收入应该不错，就算吴一周再挑剔，也不会造成太大的经济负担。鬼使神差的，他竟搜索起了 IN 公司历年涉诉案件的代理律师来，发现最近的几起都和商业秘密有关，委托律师不同，但都来自同一家律师事务所。他又打开司法局律师管理系统的主页，飞快将几位代理律师的名字输进去查了个遍。 请问这里有人做吗？ 无恙身侧，一个清瘦的高个子男人指了指他身边的椅子。吴样抬头， 没有，你拿去用吧。 男人笑了笑，大概是觉得吴样误会了他的意思。 方便拼个桌吗？我想用一下电脑，那边的空桌太矮了。 哦，好，你随意，没关系的。 吴样把电脑和咖啡杯向自己的方向挪了挪，给对方多留出些空间，接着视线就重新回到屏幕上。什么主人养出什么猫，吴样秉承着这样的理念，很快就排除了几张照片当中一位邋遢谢顶的中年男人和一位温柔可爱的年轻姑娘，剩下的两张，一位40岁左右的女人，眉心微蹙，目光锐利，仿佛正穿透屏幕审视吴样。另一位年轻男人，嘴角挂着微笑，眼神却平淡得近乎冷漠，大有种世人皆醉我独醒的清冷。吴样盯着两张照片反复对比，最后觉得自己真是无聊透顶了。 万一人家吴一周的前主人是 IN 的非诉讼律师呢？ 吴小姐需要请律师？ 旁边拼桌的男人拿了咖啡回来，突然开口问他。吴样正惊讶于他如何得知自己的姓氏，却很快看见自己咖啡杯上用马克笔大写的吴。男人指了下吴样的电脑屏幕。 抱歉，我不是故意偷看，你把图片放得太大了，我刚好在这家律所有熟人。 如果换作普通女生，大概要用没有，只是随便看看，来终结这段毫无来由的搭讪。但作为一名调查员，吴样从不会放过任何能够让他认识生人的机会。用爷爷的话说，你永远不知道自己下一秒会需要谁的帮助。然而就在吴样想要向男人询问是否认识照片中的人时，白猫吴一周却十分不合时宜地出现在了落地窗外。隔着一面玻璃，他的叫声不甚清晰，但就算只看那条骄傲摇摆的尾巴，吴样都知道他在说 找到了。 寻找扬州任务紧迫，吴样不敢耽搁，只好和邻桌男人说临时有事儿，不得不离开。 没关系。 男人说着，从大衣内里口袋抽出一张名片递给吴样， 如果有需要可以联系我。 男人名叫沈向川，看着年纪轻轻，却已是某五星连锁酒店的华北区负责人。不过鉴于此地正处 CBD 核心区，被租金昂贵的写字楼环绕包围，有精英出没实属正常，吴样也没有太意外。 谢谢。 他收好名片，略带歉疚地笑了笑，收起电脑飞速离开了咖啡厅。找到玻璃窗外的吴一周，却看他仍然看向咖啡厅里头。吴样于是叫他， 我哪儿看呢，我都出来了。 吴一舟这才收回视线，好像刚才就真的只是一时发呆。 啊，走吧，离这儿不远。 然而虽然直线距离确实不远，但跟着吴一舟走街串巷，又没办法像他一样上房梁抄小路。吴样在老胡同里左转右拐，还是连走带跑了十来分钟，才找到那家深藏巷中的小店。与他此前猜测相仿，这不过就是一家开在原住民聚居区的普通小吃部，早上供应早点，中午和晚上提供简单的面食和盖浇饭。此时午饭时间已过，店里的客人不多，服务员正收着空桌上的残羹冷炙。吧台后头一位五十来岁的男人正在理账，看样子应该是小店老板。由于扬州每天早上都会在这里买一碗豆腐脑带走，所以老板在见到吴样拿出的照片之后很快就想起了他。 啊，确实有这么个孩子，前阵子每天都来，不过最近好像是因为搬家了，说过来不方便，就让我们给外送了。 经吴样确认，扬州最后一次来店里大概是十几天前，至于具体日期老板也记不清楚了。他只记得那日扬州提出了外送请求，但因为店铺资质手续不全，上不了外卖平台，扬州就跟老板商量是否能够由店里的工作人员负责配送，他愿意在普通的配送费之外再多付一些。 他订了几天？还是每天付钱？ 订到这个月末，因为我跟他说十一假期过后我们这升级改造完毕，就可以直接在外卖平台下单了。 吴样想了想又问， 那他留了联系方式吗？ 好像有，你稍等啊。喏，这儿呢。 大概是有些老花眼，老板特意将单子拿远了一些，仔细分辨上面的内容。 是9月17号交的定金，还留了手机号，号码是…… 老板念出一串数字。吴样迅速拿出手机输入号码，按下绿色的按钮拨打。半秒过后，屏幕上却赫然显示出两个大字，江峰。吴样一阵无语，那头江峰已经接了电话。 哎，怎么找到了吗？ 吴样走出店铺，把这边的情况告诉他。江峰沉默不语。就在吴样差点以为电话掉线了的时候，对方才缓缓开口说： 我好像真的跟他提过，我们食堂的豆腐脑特别好吃，有点辣，还加了海米。 江公子神经过于大条，对好友的关心浑然不知，如今扬州失踪才后知后觉，大概肠子都要悔青了。吴样心里虽然有些替扬州抱屈，但也不打算雪上加霜，毕竟他还得照顾一下金主爸爸的客户体验。于是安慰他说， 扬州既然早有计划，说明至少没有遇到意外，也算是好事儿。 他不会无故的朝我借钱，他一定是遇到麻烦了。 吴样拿着电话走到街边，挥手叫了辆出租车，然后一把捞起吴一舟钻进车里，对江峰说， 还有心思给你安排早饭呢，就算遇到麻烦也不会太棘手，可能只是家人病了，或者什么原因急需用钱。 你说的对，当务之急还是要尽快找到扬州，就拜托你了。 无畏托人的信任还真叫人压力山大呀。唉， 掷地有声，专注精品声音制作，点击订阅关注，更多好声音等你来发现。 喵了个喵， 咪咪翻。